的期盼，我的美梦永远留在你怀中。明天就要来临，却难得和你相逢，只有越害怕得到，

不管是旅行在外还是工作在外，常常都会有吃不惯的时候，即使品尝过再多的特色，也还是会想起家乡的味道。春运开始了，你拿到回家的火车票了吗？到家了吗？你想吃到的大餐吃到了吗？一定要记得，世界再大也要回家看看，因为家里有你最爱的人等你回来。 几行皆已是太空荒，祈祷身在滥伤，刺痛拆落心脏，好几次想回头，可是我不想退让。生命就是战场，美丽的歌会绽放，发现是你的爱默默守护，我学会坚强，奔向世界尽头，我们踏在战场，美丽的歌会绽放，发现是你的爱默默守护，我学会坚强，奔向世界之中，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，握住你的眼泪，我们看见幸福的辉煌，最闪烁的愿望，我要给你去闯，要灿烂的丝希望。 永远也不会忘记，每一天哪有你，每一天。 是什么？是你抚养我长大，对我说第一句话，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。 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 否一颗星星点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走向照顾照顾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 93岁的母亲，杭州59岁的李知春每天都跟居民打交道，他为大家修理水龙头、电灯泡。但是两年前，他还是某集团的高级项目经理，年薪20万，而现在却做起了电工，月工资仅有2046块钱。他说，父亲走后，他只想陪在老母亲的身边，不想让老人在家里太孤单。每一个行动都是爱的体现。每句表达都是爱的关怀，而孝顺才是中国最有温度的情怀。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想。

右手，它里面藏有心影不离牵着你的左手， 静静看着你熟睡在肩头，美梦成真圆满，梦寐依旧，却现在紧扣着的双手握住彼此温柔，感受甜蜜满上心头，这一刻的拥有下一秒想很久，当你说还不够，眼泪丢丢摇头摇头， 爱你爱你爱你哟， 全年无休让我送你， 爱你爱你爱你哟， 可以抛开电话自由， 疼你疼你疼你哟，说好了要和你走到白头， Hey.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遗憾没有到达。